子美，节奏驾到。 耳边这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Take Five， 是一支爵士乐做出了划时代贡献的乐曲，它也是在爵士乐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乐曲之一了。你是否会觉得 Take Five 这两个单词看上去很眼熟呢？因为全世界以 Take Five 命名的咖啡厅、酒吧、店铺或者是乐团太多太多了，所以呢会使人有这样的一种神奇的感觉。那么今天我们来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Take Five 来开启今天的节奏驾到第一个小时我们的爵士音乐的时间。而演奏这样一首音乐作品的这样的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也不得不说一下来自于美国的钢琴家、作曲家，叫做 Dave Brubeck。 那他呢是一位勇于创新的爵士乐四重奏的乐队队长，同时也是美国的爵士乐先锋，被人们称为爵士传奇音乐家。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时候呢 ，Dave Brubeck Quartet 组合当中的灵魂人物萨克斯手 Paul Diamond 写了这样的一首名为叫做 Take Five 的四重奏乐曲。当时呢，这样一首乐曲是以单曲形式发行的，后来采用了极其罕见的五四拍，而这在当时的爵士音乐界里起了很强的一种震动，并获得了广泛的批评。但是呢，在符合大众口味的当时的金曲排行榜上面，却可以和彼时如日中天的猫王 Elvis Presley 他的歌曲能够抗衡。那么时代也证明了这一点。来开始今天的爵士音乐，我是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Dave Goes， 一首音乐送给大家 Together Again。 这就是 Dave Coase 带给我们的 Together Again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 Smooth Jazz 风格单元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我们的节目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了。同时的话，也欢迎您关注我的这个新浪微博啊，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即可。在微博当中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这里是节奏驾到。那 Dave Coase 他是在1963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位著名的萨克斯乐手，他也是继 Kenny G 之后呢走红全球的流行乐坛的萨克斯乐手了。他的地位也是横跨了有 Smooth Jazz 还有像是 Fusion 以及像是抒情流行演奏等等的领域，也被称为了 Smooth Jazz 如今这样的一个乐坛的代名词。那么下的时间让我们来感受另外的东方的爵士音乐，来自于 Hiroshima 带给我们的 China Latina。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Resonex 节奏驾到。 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 Deep House 的音乐当中会有一些小的变化，那么包括有像是 Funky House， 那其实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Paolo Rocco 带给我们的 Journey in Your Mind， 我们脑海当中的这种度假的节奏，以及来自于 Van Tech featuring Alan 带给我们的 Back to Me。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即可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咯。微信公众号立刻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即可，当然也可以您关注我的微博啊，搜索一下主持人常小航，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和交流就对咯。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不要错过更多的来自于 Toxic Podcast 他们的混音作品 Black Potion Part 2， 一会儿见呢。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九七四 Beijing Music Radio。